嘿，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当你听到"美国内战"这四个字，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是不是那种，百年前穿着蓝色跟灰色军服的士兵在战场上对峙的历史照片？还是比较像电影里演的，坦克直接开上街头，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火海？不管你想的是哪一种，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可能都会颠覆你的想象。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越来越多人关心，但同时也充满误解的议题：美国再次爆发内战的可能性。我们的讨论基础是你提供的这篇来自《Sorry Inside》的深度文章。说真的哦，这篇文章给我的震撼不小。我们的目标不只是会或不会，而是要去理解，如果冲突真的发生，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以及有哪些警讯是我们现在就必须注意的？ 你说到重点了，这篇文章最核心的观点，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起点，就是它彻底打破了我们对内战的那个刻板印象。他说，现代的冲突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楚河汉界分明的战争了，我们必须关注一种新形态的冲突，作者称之为低烈度去领土化的冲突。 低烈度去领土化，这听起来跟我印象中的战争完全不一样。我脑中想的还是军队占领城市、划定战线，但这个词听起来更像是，无形的渗透。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概念讲得更白话一点吗？ 无形的渗透，哎，这个形容很贴切。他的意思就是说，未来的冲突不会再有明确的战场边界。传统战争是为了争夺领土，但新形态的冲突不是。让我来拆解一下，你就明白了。首先，发动攻击的行动者完全不同了，不再是穿着制服的正规军，而是文章里说的孤狼或小型团体。这些人可能根本互不隶属，也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这让预防和追踪变得极其困难。 所以意思是，敌人可能就住在你家隔壁，然后你根本不会察觉。 完全有可能。再来，既然是去领土化，那战场在哪里？新的战场就是维持我们整个社会稳定运作的各个节点。 节点，这个概念很有意思。所以攻击目标不再是军事要塞或政府大楼。 对，没错。文章举了几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政治节点，像是投票所、开票中心，这些是民主制度最基础的设施。如果连投票这件事都变得不安全，那对制度的信任感会立刻崩解。还有更生活化的基础设施节点，像是电网、交通枢纽、通讯机房。 这我可以想象，你想想看，这不只是让几百个航班延误而已，这代表着全国的供应链可能中断，重要的医疗物资送不到医院，甚至是你出差、开会、回家探亲的计划全部泡汤。它攻击的不是建筑物本身，而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明天一切都会照常运作的社会信任感。 你说到了最核心的地方，信任感。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在他们那份2025家园威胁评估里也提出了一模一样的警告。他们说，未来最难防范的威胁就是来自这些散点式的极端分子，目标就是这些能引发巨大心理冲击的公共设施。而且斗争的形式也不只是开枪放火，更多时候它会以制度争议、法律攻防战的形式出现。这部分我们等一下会深入聊。 了解，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更隐蔽、更分散，目标是瘫痪社会信任的冲突模式。不过下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这么严肃地看待这个风险？这听起来很像好莱坞的剧本，但文章似乎认为现实世界里已经有具体的迹象了。 这正是这篇文章有价值的地方。它告诉我们，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因为风险正在从好几个层面不断叠加。作者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结构、数据和民意。首先是结构性风险，这部分听起来有点硬，但非常重要。 我准备好了。 文章引用了桥水基金创办人 Ray Dalio 那套非常有名的六阶段国内秩序演化理论。他把一个国家的兴衰周期分成六个阶段，而 Dalio 的团队认为，美国现在正处于第五阶段，内部秩序开始瓦解。 第五阶段，光听名字就觉得很不妙，具体有哪些特征？ Dalio 归纳了几个关键指标， 国家债务失控，贫富差距达到历史极端，社会价值观严重撕裂，还有就是民众对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度跌到谷底。文章特别强调 Dalio 的理论不是在算命，不是说美国明天就要崩溃，它更像是一个健康检查报告，提醒我们，当这些结构性的慢性病都凑在一起，而且持续恶化时，整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脆弱，一点小小的火花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冲突。 Dalio 的理论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也有点抽象。这就像医生跟我说我体质不好，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我的血压、血糖指数到底是多少？文章里有没有提到一些更具体的可以量化的数据来支持这个易燃体质的说法？ 问得好，这就带到第二个层面，事件型数据。作者引用了国际冲突资料库 ACLED 的统计，他们发现在2025年上半年，美国各地的抗议活动出现一个很诡异的特征变化。过去可能是比较稳定，持续地有零星活动，但现在却变成了单日高峰，周期性爆量。 周期性爆量，这是不是代表社会情绪像个压力锅，平时看似没事，但一有导火线就瞬间爆炸？ 你的比喻非常精准，整个社会的情绪处于一种高度紧绷，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状态。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法院判决，一项新法案，或是一次选举结果，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极短时间内透过社群网络的动员引爆大规模的集结和冲突。这代表社会的缓冲能力正在消失， 结构和数据都指向风险升高。那一边老百姓的感受呢？毕竟过日子的是他们。 这就是第三个层面，也是最让我惊讶的，民意体感温度。文章引用了 YouGov 在2025年6月做的一份全国民调，结果显示，居然有大约 40%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未来十年内爆发内战是有可能的。再细看，其中 12% 觉得非常可能， 28% 觉得有点可能。 四成，将近一半的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未来十年可能会打内战，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讯号。但我在想，会不会这只是一种媒体焦虑的投射？就是说，大家因为新闻整天报道冲突，所以觉得很危险，但现实生活中其实没那么糟。文章有讨论这种可能性吗？ 这是个很棒的提问。文章确实讨论了这一点，并称之为预期性恐惧。你说的没错，这种感觉可能被媒体放大，但可怕的地方在于，当这种恐惧感变成集体共识时，它本身就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大家会开始不信任对方的阵营，觉得他们随时可能动手，所以我最好也先做好准备。这种互相猜忌和防御的心态，反而成了推升实质风险的最大动力之一。 好的，从宏观的结构到量化的数据，再到民众的心理感受，我们都看到了风险的影子。文章接下来把镜头拉得更近，拆解了三种正在升高的具体风险。我觉得这部分非常关键，它让我们看到冲突最可能以什么样貌出现。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节点式暴力。 没错，文章在这里做了更详细的阐述。这种暴力的目的不是占领，而是瘫痪和恐吓。美国国土安全部就特别警告，破坏这些节点，像是电网、投票所、交通枢纽，所产生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它造成的物理损伤，因为它在告诉所有人，没有地方是安全的，你所依赖的社会秩序是不可靠的。 我完全能体会，如果有一天我去投票都要担心人身安全，家里的电随时可能被切断，那种对国家的基本信任感真的会荡然无存。好，那第二个风险听起来就更像电影情节了。文章提到法律与动员权的对撞，总统和州长为了抢着指挥军队而杠上，这真的可能发生吗？ 不但可能，而且这正是美国宪政设计中最模糊也最危险的灰色地带之一。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于如何处理一场国内危机，比如大规模暴动或边境冲突，立场完全相反时，谁有权力调动军队这个问题，就会从一个法律问题演变成一场宪政危机。为了让你更容易理解，文章介绍了三种主要的国民兵调动模式。第一种最单纯，叫 Title 32，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州指挥 联邦买单。国民兵还是由州长指挥，但钱由联邦政府出。这在救灾时很常见，中央出钱，地方出力，大家合作。 听起来很合理。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叫 Title X， 也就是总统联邦化国民兵。一旦启动，各州的国民兵就会被纳入联邦军队体系，直接听总统指挥。但这里有一道很重要的法律刹车，叫做禁止联邦军介入国内执法法 PCA。 它原则上禁止总统动用军队来对付自己的人民，除非有国会的特殊授权。 这听起来像是为了防止军权被滥用的安全法。但既然有这道刹车，那争议点在哪里？ 争议点就在第三种模式，也是最可怕的选项，叛乱法。这部法律其实是个200多年的老古董了，它赋予总统几乎是帝王级的权力。一旦引用，总统可以完全绕过 PCA 的限制，也无需经过州长同意，直接动用联邦军力或联邦化的国民兵介入国内任何他认为失控的局面。 等等，所以叛乱法基本上给了总统在国内动用军队的空白支票，这听起来太容易被滥用了吧？难道没有任何制衡机制吗？ 这就是最让人冒冷汗的地方。理论上，国会和法院可以事后追究，但在危机发生的当下，总统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恐怖的是，就是因为现在社会撕裂得太严重，这个核弹级的选项居然开始有人正经八百的在讨论了。文章还举了2025年上季的实例，当时好几个州因为移民执法的问题跟联邦政府在边境部署上公开叫板，甚至有州长调动自己的国民兵跟联邦的部队形成对峙。虽然最后没打起来，但这已经是一次真实世界的压力测试，暴露了这个宪政体制下最脆弱的一环。 我们一直在谈美国内部自己的问题，但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很难有关起门来只处理自家事这种可能。你提供的这篇文章有没有把视角拉到国际，看看外部因素是怎么影响这盆快要煮沸的水？ 有的，这就是第三个风险指标，外部冲突、外溢与资讯动员。国土安全部的公告就明确指出，海外的冲突事件会直接刺激美国内部的极端主义。文章举例，像是以色列跟伊朗的紧张对峙，或是全球其他地方发生的恐怖攻击，这些新闻都会透过网络成为美国国内极端分子的灵感来源和模仿对象。 这就带出了社群平台所扮演的角色，它变成一个全球性的情绪放大器。 完全正确，这真的很像我们在社群平台上看到的。一则贴文可能原文没那么极端，但经过几百次转发和留言，底下的讨论区就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战场。文章说的就是这种线上情绪如何实体化的过程。现代的动员不再需要一个地下指挥中心，也不需要集结军队，可能只需要一则充满煽动性的贴文或是一场网络直播，就足以在几个小时内让一群互不相识的人在现实世界中引发一场实体冲突。动员的门槛被降得太低了。 听到这里，感觉情况真的很不乐观。从结构上的易燃体质，到具体的节点暴力、宪政冲突，再加上外部火上浇油，听起来好像美国已经站在悬崖边缘了。老实说，我读到这里时，本来以为这篇文章会得出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但他在最后却来了个转折，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场全面内战其实还很遥远。这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中间的关键区别到底是什么？ 这个转折非常重要啊，他避免的让整篇文章变成纯粹的末日预言。作者清楚地列出了三道美国目前尚未跨越的明确界限，这也是为什么多数专家认为传统意义上那种大规模持续性的全面内地战几率依然偏低。第一道界限是缺乏长期维持的武装动员力。我们前面提到，现在的行动者大多是松散的孤狼或小团体，他们或许能发动一次性的恐怖攻击，但一场真正的战争需要稳定的后勤补给、明确的指挥链、持续动员兵员和物资的能力，这些目前的极端组织都不具备。 所以比较像是零星的城市游击战，而不是有组织的正规军对抗。 可以这么说，第二道界限是没有稳定可控的领土裂解。文章有个很精辟的形容，说美国当前的分裂是价值观与心理地图上的分裂，而不是实体疆界的分裂。意思是，红州和蓝州的分歧并不是一条线划开就壁垒分明。在一个蓝州里有非常红的乡村地区，在一个红州里也有非常蓝的大城市。 啊，我懂了。所以战线是在推特上，而不是在地图上。大家在地理上是混居在一起的，你没办法像南北战争那样真的画出一个南方邦联的控制区。 正是如此。最后第三道界限是未出现双重政权。虽然我们看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时有对抗，甚至有州长公开抵制联邦指令，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州真正宣布独立或建立一个替代性的主权架构来全面挑战联邦政府的统治合法性。 意思是还没有哪个州开始自己印钞票发护照就是了。 对，用这个比喻就很清楚。综合这三点来看，因为这三道关键门槛都尚未跨越，所以文章的结论是一场我们印象中的全面内战仍然是低几率事件。 所以我们今天将一路聊下来，最关键的发现似乎是我们不应该再用旧的思维、旧的战争电影画面去看待美国正在发生的内部冲突。与其去担心一场可能根本不会发生的第二次南北战争，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另一种已经在酝酿升温，而且形势完全不同的风险。 你总结得非常好，这正是这篇文章最终想要传达的核心观点。它提醒我们，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一场遥远的传统的内战，而是正在美国社会各个角落潜伏蔓延的低烈度冲突。它没有固定的战线，也没有宣战的仪式，但它却真实的一点一点的在侵蚀那些维持社会运作的关键设施，以及我们对制度仅存的信任裂缝。 这篇文章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它提醒我们一个社会的稳定不只建立在军队或边界上，更建立在我们对制度的信任、对公共设施安全的信心上。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想留给你自己思考。当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投票所、电网、交通枢纽，这些无形的节点一个一个被攻击、被侵蚀时，我们失去的仅仅是生活的便利和安全感吗？或者我们失去的是更根本的东西，那种作为一个共同体能够一起相信并走向未来的基础？这个问题或许比预测一场战争是否会爆发更值得你我深思。